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 你。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，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铁木金铁三爷虽然没有名师的指点，他就凭着一股耐心，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，到处访师访友，也学得一身好本领。后来父母不在了，这大哥二哥私下里合计，这老三什么不干，游手好闲，现在先人留下这点财产还架得住他折腾啊。他请一个老师多少钱？这一年得300多天得花多少钱呢？不行，干脆咱分家得了，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。你看亲哥仨也分心眼儿啊，大爷、二爷、大嫂、二嫂开了个秘密会，全同意了，私下里把本族的族长、本乡村的头面人物请来10位，摆了几桌酒席，把铁三爷找回来了。铁三爷正练棍呢，满身是汗呢，说：“三爷回来吧，有事儿请您。”铁三爷不知道什么事儿，赶紧把大棍收住，放到屋里，洗了洗澡，擦擦身上，换了套衣裳，进屋。进屋一看，哎呦呦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呀呀喳喳坐了一屋子，而且都是长辈，哥哥嫂子都聚在。铁木金挨个见过以后，他大哥说话：“老三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就等你呢。”哎，三弟啊，哎，这不是吗？父母都不在了，剩咱哥仨，都娶了媳妇儿。你说咱们一个锅搅马勺，谁花多了谁花少了的，难免有怨言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难免舌头不碰牙。你说咱哥仨这么好，为生活细节要变了脸，或者他们妯娌之间发生争吵，岂不被旁人笑话呢？我们哥俩那意思打算分家，兄弟，你看你的意见怎么样？铁三爷不傻呀，一听大哥的口气明白了， 人家天天干活，就我游手好闲，肯定嫌我花钱多呗，我成了累赘了，那分就分呗。三爷说好吧，大哥二哥，你们既然有这意思，我双手赞成。本族的族长在这儿呢，当家人，大伙就这样把财产集中在一起，三一三十一分了，哥仨签字画押，这帮就生效了。这些人都是证人，不是说大爷二爷分多着，就说这三爷一共分了三顷二十亩好地，分了房子十八间，分了大小牲口二十余头，现银三百余两。呵，那也是钱呐。等这事儿过去之后，三爷回去跟三奶奶说，我说老婆子，妥了，这回咱们自立门户，省着我花钱呢，我还有顾忌，这钱是咱的了，嗯，我爱怎么花怎么花，你爱怎么花怎么花，咱有的是地，有的是房子，啊，这可劲儿造吧。您说有这么干事儿的吗？万贯家财也架不住糟啊。当然这铁三爷糟跟耍钱的嫖女人是不一样，他是练功，这就大开扇门，遍请武林高手，有的是真有两下子，有的是装相到这来骗钱的，狗掀帘子全知嘴拱，把铁三爷这钱也没少骗呢。铁三爷也学了能耐了，这钱可就开了闸了，不到几年的功夫，房子卖出去，地卖光了，牲口卖出去，现银花个溜干净，最后落的是一无所有。两口子搬到村边儿，看清的那么个小马棚，搬那里去了。这三奶奶可难过了，从来不劝丈夫，丈夫想怎么地我都听着，到现在揭不开锅了。三奶奶再不说话不行了，哭了，劝丈夫你哪能这么办，创业难守业更难，你看哥哥嫂子人家的日子过得多活吧，自从分家之后人家使奴换辈，日进斗金，你看咱们家一落千丈，你叫我怎么抬头见着乡里乡亲。哎呀，铁三爷一听也难过了，妻啊，那你说我走这条不对啊，我不就是为练点能耐吗，怎么办吧，你抬不起头来我也抬不起头来，咱们不在这儿住了，咱们搬家吧，在外头混出个样来，回来叫哥哥嫂子再看。夫妻商量好了，准备一辆独轱辘车，把家里破东烂西的归着归着装在一个破皮包里头，那年头也有皮包啊，装在里边，另外还有个网篮，装了不少零碎，花到车子的两边，让三奶奶坐到车上，三爷把这条冰铁大棍顺到车上，含泪离开了家乡，漂流在外，上哪儿去不知道，现在是断线的风筝，不知飘落到哪儿，一路上怎么活着，靠着铁三爷打把式卖艺，每逢路过村庄镇店，一看这有人或者是集市，铁三爷脱光膀子当当当当就练一套，练完了求钱，没君子不养艺人呢，真有那仗义疏财的，就靠着脸的这个钱维持生活。后来铁三爷想好了，上哪儿去，奔北京，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， 一辈子没到过北京，也开开眼，死的北京也值个。媳妇儿也同意奔北京，但是这个打把式卖艺，不是说必然得挣钱，有的时候练半天要不下钱来，有的地方你光练没人看，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，眼看也到了北京边上了，囊中是空空如洗呀、啊，把那破皮包和网篮里的东西也都卖出去不少了，就即使进了北京也是走投无路。三奶奶可饿坏了，跟三爷商量，你能不能到前面打听打听，要一口吃的。好吧，夫人你等着，看着这个破车。三爷厚着脸皮进了村儿，小村不大，能有20多户人家，把这一头是个豆腐房，像这个天呢快冷了，屋里做豆腐一开门，这热气扑扑的往外冒，皮鼻子一闻，这豆子这味儿太香了。哎呀，三爷直流口水啊，往里头看了看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谁啊？里边出了个老头，这老头啊小个不大，一看也是回民。老头到外头一看，一条黑面大汉。我怎么回事？老爷子，我们是外乡人，这不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北京啊，打算谋个职业，不怕您笑话，囊中空虚，一文都没了，更不怕您笑话，两天多没吃东西了，打算管您呢要碗豆腐吃，我还不吃，给我媳妇儿要的，你行行好吧，看在同教的份上，大发善心。哎呀，老头说你还说这干嘛呀，何况咱们都是同教，你就可劲吃也无所谓呀、啊、你能吃多少，快把媳妇接来。老者相当热诚，铁三爷回去把媳妇接来，破车推来，老头让进屋里头，给搬了一条长板凳，到了半天呢，老两口子没儿没女，一问姓周，就管他叫周老伯，这周老伯盛了两碗豆腐让他们可劲造，铁三爷跟媳妇儿这顿吃热乎乎的，等吃饱了咯咯一打嗝，甭提多舒服了。这么一唠起来了，老头不问吗？小伙子你叫什么名？我叫铁木金。哦，那你到北京没头，问你来干什么？没办法，寻思北京人多，混个职业好混呗。是吗？我告诉你吧，北京人多是不假，想找个好职业难呐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给你找个职业，你看怎么样？哎、行啊。老伯您给我找什么职业，什么活我都能干，您说抬抬扛扛我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我也不怕脏，我也不怕累，只要我们有安身地，能吃饱了肚子，我就求之不得了。老头说那倒不至于，反正这职业钱还不少挣，前些日子吧我有个朋友托我，但是这职业不太好，您说吧，什么都能干，职业就是给人看房子。看房子那有什么不好，看房子可是看房，这房子不好。铁三爷没听明白啊，房子有什么不好的？哎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按理说咱们教里头都不信这个，那你不信不行，这房子闹鬼呀、啊。闹鬼呀！以前也找过几个看房子的，睡睡觉，啪啪就给扔出来了。 有的身患重病不久死去，有的干脆就吓死了。打那之后谁也不敢去看去，这是一所凶宅。你说那么大房子没人看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人家本宅主人非常着急，求我给物色一个年轻点的有能耐的去给看房子镇一镇。刚才我一听你说话，你还练过武，这不正好吗？我想介绍你去，我又怕你胆小，或者一旦出了事儿了我对不起你。铁三爷一听是仰面大笑，这一乐把这小房震得直呼神。老头说，哎，小点声小点声，吓死我了，你乐什么？我老伯，你还不知道我这人，我天生的天不怕，哪来的鬼哪来的神，我根本就不信那套玩意儿，那假的，那叫唬人呢。这事儿咱一言为定，这凶宅我给看。是啊，好嘞好嘞好嘞好嘞，既然你有这个胆量，你愿意，咱这事儿就八不九不离十了。我跟这个本宅呢，那个总管就商量商量，看给你多少钱。两天之后消息回来了，每月给5两银子，住就住在那宅子里头。嗯，5两银子那也不少啊。铁三爷点头答应，太好了。老头说，那个他那个总管在门口等着呢，你要带着你媳妇啊，咱们见见面，做做移交的手续。铁三爷点头，带着老婆推着垮车，拎着那条棍子，找老伯领着离开这个小村子往前走，离这村5里地。另外还有个村，这都是北京的郊区啊，在城外头。这个村子也人家不多，30-50户一趟街，紧把着头有一所青堂瓦舍的大宅院，显鼻子显眼，与众不同。别人的房子草顶或者是破瓦顶，又矬又矮，唯独这所宅子那就是高出一头去，院墙都1人多高，卧砖到底，磨砖对缝。再看那门楼，奇迹的门楼，天鼓响的门洞，石头台阶，拴马装绝。院里还栽着不少树，现在虽然这个天呢有点要渐冷了，树叶还没全落呢，上头落着不少老锅盖，呱呱直叫。他们来的时候按钟表说上午9点来钟，正好有个人呢在台阶上坐着等着呢，跟老周头打过招呼之后，那人站起来了，哎，来了吗？来了，就他，就他，来来。哎，我你过来给介绍介绍。把铁三爷叫过来一介绍，这是我新给你介绍看门的啊，他姓铁，叫铁木金。你放心，这人忠实可靠，虽然过去我们俩没深交，但是一见如故，我以人格担保。这个总管看了看，那行行，哎呀，空宅子他就给看着就行，到月给拿钱，不到月不给管钱。那搬家人走了我们找谁去，是不是呢？只要把这个宅子给看守好了，我们老爷说了还多追加钱，要没地方去往这一住多美啊。拿出一大串钥匙交给铁三爷，从今以后你就是看门的了啊，这宅院就交给你了。这个呢咱们人也多，咱进去先看看啊，查点查点东西。把大门咣啷一声推开，铁三爷往院里一瞅，空荡荡，这大院套好几层院子，青条石铺的甬路，两边花池子，花已凋谢了，冷冷清清，是空空荡荡， 你慢说黑天，就白天进来个人都有点冷飕飕的，有点发恐怖的劲儿。正面十间场厅，场厅的隔扇门都关着，让他看了看，东配房五间，西配房五间，东西跨院，到后边还带楼的，在楼后边还有个小花园子，嗨，真不错。这要当初日子要得过水葛凉亭，这家里头就得是千万富翁啊，何止百万富翁。铁三爷心里还琢磨着，这么好的宅院怎么空着没人住呢，这邪门，我现在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，这是真主保佑赐给我的，心中暗喜。前院后院转了一圈，又回到门房这儿。你叫铁什么？我叫铁木金。我说兄弟，钥匙交给你了，你就住到门房。这门房还好几间呢，你随便住。西边住完，东边住，这院你怎么折腾都行。但是呢，只要不进来人，原来的东西不损伤，你就算尽了责任了。另外你都看见了，哪个门几乎都锁着呢，屋里也没值钱的东西，都是条案桌椅板凳等等等等的啊。这是个账本，所有东西都登记在册了，你把这个账本搁抽匣里头看着。哎，人家说完了走了，走了老周头没走啊，老周头是热心人呢，帮着他收拾屋子。三爷说不用，这屋好收拾，没什么东西，床现成的。老头说天凉了，你要不嫌脏呢，我们家被货还富裕，给拿床被来啊，你们随便整个枕头，另外没米没面没关系，我家里的还有，你先在我那借着用，等到月底你关了响了你再还给我。铁三爷千恩万谢，借了十几米锅碗瓢盆少的都得周老伯那拿。一晃这一天就过去了，日头往西一摘呗，老头在这待着有点害怕了。这我就走了，剩你大娘一个人在家，她也不放心。孩儿啊，留神呐，过去我没少接待人呐，头一天活不烂掉的，又说又笑啊，不听邪，不怕这不怕那，结果怎么样，不是被人家隔着墙扔到外头去了，就死到屋里头了。你是怪事不怪事儿？出了好几次这样的事儿了，我真替孩子你担心呐，你可千万留神。老婆你放心吧，我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我这人就辟邪。是啊，但愿如此啊！明天还这时候，我来看你来。老头走了，铁木金暗自冷笑，把院里的门关上。看院挺脏，还有扫帚，抄起大扫帚来，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出了一身汗。回到屋，三奶奶把锅也做开了。两口子在这喝着水开始做晚饭，晚饭吃完了，三奶奶有点乏累了，现在都怀着身孕爱睡觉。三爷让他说，你头朝里你先睡吧啊，我呢还挺精神，一会儿我练完了我再睡。三奶奶迷迷糊糊躺下，他睡着了。三爷拿被把他盖上，独对孤灯思索往事，想到大哥二哥大嫂二嫂，心太狠了。那嫂子不提，他是外姓人，唯独我哥哥，咱是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，我就多花了你们俩钱儿，你们至于的非跟我分家，这多好，弄得我一贫如洗呀、想到这心里的很不是滋味。翻回头又一想，也不怪大哥二哥，